第69集，小慧在夜风之中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看见原本跟自己是一伙的盟友正在跟小三说话，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迷茫更多还是生气更多。乌贤臣变成人形，懒洋洋地问道： 醒了，你妈妈走了，你爸爸应该也马上就要走了，准备好自己一个人生活了吗？ 妈妈走了。 小慧迷茫地问道，又看了看身边又哭又笑的女人。 可是她说她就是妈妈。 她曾经短暂地试过你妈妈小慧，但是出了一些意外，现在她只是别人了，你没有妈妈了，你早就应该知道了，不是吗？我耐着性子解释道。 不不，妈妈一直在的，你们骗我，你们骗我。 小辉站起身来，恍惚地向后退着，慢慢地飞奔起来，向着家里的方向跑了过去。这工厂离他家很远，我们不远不近地跟着，随时跟白沧海保持着联系，确保张峰仍然被囚禁着。漂亮女人跟小哑巴，不，她不叫做小哑巴，她叫做孟石欢，是现任地府的孟婆汤研制者。地府这么多年一直致力于研究多种口味的孟婆汤来讨好年龄过小的鬼魂，要不然这帮臭小鬼闹起来真是要了命。他们也坐在车上，乌贤臣见女人可怜，让孟石欢上来多陪她待一会儿，并且跟她说了以后这女人也要去地府工作的事儿。 你妈妈也犯了一些小错，但无伤大雅，在地府工作纯粹是为了这次见你付出的代价，你无需担忧。 我的宝贝还能投胎吗？ 他并不想投胎，当初他就跟我说他不想做人了，做人太苦了，所以才让他去做这个工作的。 那我到时候也不投胎了。儿子，在地府有没有心仪的女孩子呀？ 我被水呛了一下，大声地咳嗽起来。果然， 这成了鬼，也逃脱不了被自己老母亲的催婚。 没有呢，下面的女孩子很好看，但我很忙，要对得起猫大人安排到的工作跟工资。 那，男孩子呢？ 女人下定决心一般地问道，满脸写着坚定。 男孩子也行，你自己在下面也没个伴儿，妈妈不放心呢。 要说男孩子真的有一个，现在已经是甜甜的了，希望他能对你日后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 孟石欢眼前一亮，像是点亮了一颗星星。 啊，真的？您把他派给我了？ 乌贤臣漫不经心地开车，好像自己没做什么的样子。其实尾巴已经悄咪咪伸到我的手腕上，缠着我来要奖励了。 嗯哼，他出了一些意外，现在比较娇贵了，而且他的搭档又出了问题，就让他去跟你吧，一起研究孟婆汤的口味，毕竟他也挺喜欢吃东西的。 哦， 我这时才明白，原来马面跟孟石欢是一对儿啊。 谢谢猫大人。 他喜滋滋地说完，转过身去看他的妈妈。 妈，这下您放心了吧？我没事儿，你看猫大人对我多好呀。 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在自己母亲的怀里撒娇。他妈妈拍了拍他的背，别过脸去擦了一把眼泪。乌贤臣停下了车，我们这才发现已经到了小慧家楼下。 哦，对了，再给你个任务，回去之后研究研究古籍，给他做个正经舌头。这糖舌头虽然好看又好吃，但易化，稍微热点就不行了。记住了，自己老婆的事儿自己上点心。 知道了，妈妈，我走了，等到时候见。 哎呦，好孩子。 女人也抱了抱他。我们上了楼，白沧海的人在门口拦着小慧不让他进去，看见我们几个大人来了，这才无奈地松了口气。 你们可下来了，这小姑娘我们拦不住啊。 他一定要进去砍了他爸爸，情绪非常激动。 无妨，让我们进去吧。我带着他们进了屋子，张峰就坐在沙发上，看起来这几天过得不怎么样，神色疲惫，十分憔悴，显然是没吃好也没睡好。看见小辉进来也没力气骂人，只是瞪着我们看。你认罪吗？我轻声问道。 我认你妈，我说了多少次了，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 我蹲在他面前，拿着手机给他看照片。不是这个事儿。在过去这13年里，你伙同你的妻子拐卖了一共8个孩子，全部都是男孩，其中死亡3个，转卖5个。钱除了你家这套房子，剩下的钱你拿去还了赌债，是不是？照片上一个个无辜的孩子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慌乱地摇头。 不是我，是那个娘们，是他追问我想不想要孩子，想不想要钱。不是我。 我冷静地说道。他已经死了，你无需把脏水泼到他的身上。没错，我在说谎，这事儿定然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合谋，但是当着小慧的面，我想给他的妈妈留最后一丝好印象。毕竟他跟他的妈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样是受害者，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者可判处死刑。对于这3个死去的孩子和那几个失去了亲生父母的孩子，张峰被判刑是最好的礼物。在开庭那天，小辉坐在陪审团里，锦城小小的法院坐满了人，他们是来自周边城市失去了自己孩子的父母，还有丢失了自己父母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无比期望是眼前这个男人拐走了他们的宝贝，但是同时又希望自己的宝贝不是死去的那3个。唯一真正知道自己宝贝下落的孟时欢的母亲安静地坐在下面，给旁边坐着的一对年迈的父母递上纸巾。张峰最终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这种人不值得干净利落地死去，而是应当活着又往后余生赎罪。小慧被接到了福利院，院长答应养她到上大学，她也因此把卢慧芳留下的钱全部捐献了出去。她说她未来的日子要靠她自己，为自己的母亲赎罪。巫贤禅则是传了一道命令下去，让地府里的鬼魂按天排号，每天晚上10点打卡准时上来到一个监狱里去吓唬张峰，吓唬他一次0.1点的功德，如果能把他吓唬出什么毛病来，功德可以再加。我趴在他的肚皮上使劲蹭着他毛茸茸的下巴，他理直气壮地用尾巴尖顺着我的脊背来回抚摸。又在做坏事， 这是替天行道。 好好好，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我说了算，拿来玩寂寞小野猫，热情似火。 我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 你妈的，你有毒吧？不是这个说了算，虽然我也确实挺期待的，就是。 哦，你来了啊。我老婆她下海玩去了。你问我为什么不下去？你见过哪只猫喜欢下水游泳的？ 娘亲啊，我老婆说她等一下就把我拽下水。恩人哪，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 你身上有月票吗？ 给我2张吧。不，我不起来。你不给我月票，我就不起来。我只有多拿2张月票讨好我老婆，才可能不用下水啊。恩人救命啊。